做在流行的时候呢，为大家介绍了这个三个女子组合。当年呢，好像也冒出来像什么周杰伦啊、林俊杰啊等等等等，哎，很蓬勃的一年哈，就是2003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那个前后吧。哎呀，不好意思，又暴露自己年龄了，有吗？有吗？有吗？好了，北京时间9:05:16，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谢谢啊，昨天小航来代班，辛苦辛苦了。喜欢 Mr. 长吗？有没有在想我呢 ？Miss 腾，好吧，几种方式和我互动哈。来家族群当中，很久很久没有在家族群当中来看你们发位置了，来来来，继续发位置。家族一群和家族二群当中的好朋友，你们都在哪里？待会儿先来看看家族一群当中的好朋友哈。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你好啊，天黑请闭眼，现在正在石景山收听。石景山，我很喜欢那个地方，想去找你，结果一下走猛了，走到了门头沟。从门头沟赶过来上班，可真是挺远哈。好了，来来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主播请你喝咖啡哦。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Jolin 蔡依林，1999年出道，2004年走红，在乐坛辛苦打拼的音乐精灵，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展现了哈。再也回不去的双 J 时代，唱片时期的蔡依林，才是音乐演艺事业的巅峰开启。这首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完全不是以 demo 前期收歌的传统方式来收集，而是直接邀请词曲作者针对蔡依林来设计，打造了独一无二量体裁衣的个人作品。哎呀，不知道啊，哎呀，什么人才能这么有幸，或者说什么样的规格才可以有这样的，并不是说哎，很多歌曲我们来选吧，来解决我们这张专辑，而是这张专辑我希望要什么样的风格，去吧，找词曲作者来给我写歌量身定做吧，适合我的，不适合不行啊。哎呀妈，好棒。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汽车音乐会的年末特别企划2021打卡心愿清单正式上线。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啊，今天呢，我们总结了冬天最应当去的五个国内适合看雪的地方，不止一个啊，仔细听好。Number one， 第一个瓦屋山，导航雅安市洪雅镇瓦屋山风景区，建议玩两天。推荐的路线呢是成都到雅安，到七里坪，到雅女湖，到高庙古镇，最后再回成都。瓦屋山真的很震撼哈，四川居然也有东北的雪景，12到3月份都有雪，看好天气预报哦。第二个是毕棚沟，阿坝礼县的毕棚沟景区，建议玩两天，路线是成都到礼县，到毕棚沟，到滑雪的地方，然后到果尔沟温泉，最后再回成都。毕棚沟，哎，一下雪秒变成北海道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再有就是阿尔山了哈，内蒙古的阿尔山风景区，建议玩多玩几天哈，4到5天，成都到海拉尔，到银河，到莫尔，到嘎，到阿尔山市，到满洲里，最后再回到成都。这里的冬天简直像极了巴黎的塞纳河，充满了欧洲的风情。阿尔山景区的雾凇是最美的冬天，还有就是雪乡了，哈尔滨的中国雪乡，玩4到5天。成都到哈尔滨，到黑山头，到雪谷，到雪乡，再到亚布力滑雪场，再到俄罗斯庄园，最后回到哈尔滨，哇，真的很美。最后就是四姑娘山了，玩两天，成都到四姑娘山，到双桥沟，再到成都，哎，11月份能看到彩林，又能看到雪山，绝美的冬天就在这里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等待之后，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 子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你会发现许巍的音乐有他自己的特色，应当属于哪个流派，如果说硬要把它放在某一个流派当中，我觉得算是摇滚流派当中的比较清新的那一种啊，就是摇滚流派当中的流行，摇滚当中的 rock 当中的 pop。 作为摇滚界的一股清流，许少年一点都没有摇滚的那种撕心裂肺和嘶吼啊，在他的音乐当中只要一开口就能找回年轻的自己，还有那一段段闪亮的青春。这首《曾经的你》在洒脱豪迈的嗓音当中渗透着一把深情藏在骨子里的味道，你可以听懂其中的孤独，当然也可以听到更多的自由。这就是许巍《曾经的你》。好了，好音乐正从北京音乐广播流淌出，正从汽车音乐会节目放送出。接下来分享孙燕姿《年轻无局限》。而所谓年轻的意义啊，就是要在犯错当中努力成长，就是鼓励年轻人可以去试错呀，只有不断的经历，不断的去试错，才能不断的成熟，就是不断的跌倒才能爬起来，是吧？如果你要变得更坚强，能爬起来，当然要多跌倒了。对，2007年他发行了10张唱片之后就开始休假，这首《年轻无极限》也是在重新复出之后推出的第一首作品，又是震撼登场，让大家知道，哇，又回来了，我依然年轻，因为年轻无极限。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翻来覆去现实让我退缩，想已经不够，想法渐渐成熟，下个脚步我懂怎么做，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平衡快失控，张开手起飞，让年轻无极限。 收获，未知的事太多。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平衡快失控，张开手 要起飞，让年轻无极限， 挑战一切，飞越更多空间。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千金不换的眼泪，才能让你让我更勇敢。千金不换的等待，我们终于终于明白爱。千金不换的现在。 我陪

不上来，看最后谁是主宰，谁失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 只为了你的爱，哎，我声音跟萧亚轩像不像？你们说像不像？我唱的唱歌的声音和他比，是不是差不多？差不多。好了，刚刚这首歌《萧亚轩幸福的地图》，我还记得2004年偶像剧《千金百分百》啊，当年呢还是新兴的霍建华主演。温兆伦呢在剧中也出演了一个角色哈，玉面郎，阴险狡诈的玉面郎。主题曲《幸福的地图》是姚谦来打造的，还请了当年呢是在这个唱片公司哈当家的哈这个当家的顶梁柱萧亚轩来演唱，可见对于这部电视剧是多么的重视哈。MV 呢也是由霍建华吹着强风淋着大雨不断奔跑卖力来演出的哈，就是霍建华当时呢演了这部剧之后也出演了这首歌曲的 MV， 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哈。没想到这么多年之后就因为这部剧大家开始认识这个星星哦，长得好帅，叫什么名字？霍建华，哦，喜欢了，就是他了，哦，收了，收了。好了，说说这首歌吧。上周群星推荐本周第20位萧亚轩《幸福的地图》，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幸福的滋味？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有人说萧亚轩吗？是啊，当然是他了。这首《幸福的地图》是不是？对，好先生答对了，只好空白你也答对了。还有雪孩子，生如夏花，泪落心田，3月25号阴天， 你怎么知道3月25号阴天呢？人家就起这样一个名字哈。还有谁呢？再往前翻一翻，爬一爬楼啊。对，不羁之士已经点过了，还有没点到的吗？就在等等里面吧。啊，你看，就是刚才我念的这些名字，等等。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我们继续攀升了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到了每个周疯狂 party， 貌似我把灵魂丢在了家里，不要问我干嘛，肯定在蹦迪，问了肯定在聊项目，你不要睡，关了微信要猜你 baby， 外次被猜的跟着和我一起，不在乎了公司包包在我手里，来到这里我们多开又美丽 yeah， 都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都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都来这里要走了再演电影200下去我们打起双枪，这里气氛让我有次有人疯狂飙车，不行想走这里今晚 party， 灯光一闪一闪美，情绪一杯一杯醉，电影慢慢往下坠，觉得速度更追尾，说你想要的爱怎么找能算存在，因为一直在因为一直在，太多人要来太多人要来，快点准备要放开，你别光顾着吃菜，来到 party time， 来到 party time， 就是 party time， 到了每个周疯狂 party， 貌似我把灵魂丢在了家里，不要问我干嘛，肯定在蹦迪，问了肯定在聊项目，你不要睡，关了微信要猜你 baby， 万事被猜的跟着和我一起，不在乎了公司包包在我手里，来到这里我们多开又美丽 yeah， 都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都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都来这里。Baby 你如此的美，怎么说的话我也要问心无愧 baby baby， baby 喝多了不要睡，这里的时间一定要完美，说说你想要的爱怎么才能算存在，因为一直在因为一直在，太多人要来太多人要来，快点准备要放开，你别光顾着吃菜，来到 party time， 来到 party time， 就是 party time， 到了每个周疯狂 party， 貌似我把灵魂丢在了家里，不要问我干嘛，肯定在蹦迪，问了肯定在聊项目，你不要睡，关了微信要猜你 baby， 万事被猜的跟着和我一起，不在乎了公司包包在我手里，来到这里我们多开又美丽 yeah， 都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都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来这里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都来这里。 怎么样怎么样，这首歌曲是不是让你又感觉到活力无限呢？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来自我个人也是现在很喜欢的一位歌手，一位音乐创作者永斌 Run Bin， 发个定位。现在有很多人说哎呀全能唱作人永斌哈，也是亲自包揽了这首歌曲的词曲创作还有演唱，仍然带有他鲜明的个人的风格，个人的烙印。什么样鲜明的风格？就是那种很轻快的慵懒的 urban 风格，同时拥有节奏感极强的抓耳的 Hawk， 为音乐注入闪光记忆点，更能引起乐迷在评论区大呼啊，单曲循环一整年呢，哇，这样的豪言壮语啊，单曲循环一整年。怎么回事？今天嘴怎么回事？等会儿音量调大一点。好，清楚的从耳机当中听到自己的声音了，再把刚刚这个说一下，单曲循环一整年，豪言壮语，那没问题嘛。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张靓颖的无望，无呢是魏无羡的无，望 是蓝忘机的忘。他用婉转动人的嗓音演唱，从年少的那段潇洒时光，到如今能够岁月静好，在慢慢回响的音乐当中，这样的表达把故事娓娓道来，不急不慢，不骄不躁。歌曲是古风古韵，极具画面感，古琴入耳，笛声附和，互相缠绵交织，感情层层递进，在向你诉说。 此去远路迢隔之帆，青龙衔曲中年，故人何时还？谁安然在窥探江湖多离散，尘埃落定一晌夜贪欢。酒意沾对金山，听昼月上晚，芳草暗起云烟，世外闲悠然。谁横笛千针散，轮回都看淡，成情旧梦，千金也不换。愿勿忘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灯火阑珊处，惊鸿变自舞，无风起微澜。渡劫难万千，换余生相伴。白衣隐巫山，何以去婉转？闲看天色暮，神人皆无数，纷扰都不管。 是啊，好好听的歌仿佛就是在你耳边轻轻诉说着，在这样的乱世无法直抒的那份爱意，哇，刻骨铭心的爱啊，在反复缠绕交织的这份爱恋之情。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空降到第十八位，张靓颖无望。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时光一逝永不回。 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今夜添了心碎，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相随。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时竹马青梅，两小无猜日夜相随。就要变心，像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在梦里相依偎。 往事只能回味，我还真的没有听过以前的版本或者原唱的版本，只是听过好妹妹乐队这个版本才知道有这样一首好歌。哇，这首歌曲原唱是1970年还有1975年都有版本，哇天哪。而这次呢，好妹妹乐队重新翻唱，也是电影《唐人街探案》的推广曲，收录在2004年9月发行的专辑《说时依旧》当中，好妹妹乐队的专辑哈。这张专辑呢精选了10首经典音乐，都是对往事刻骨铭心的回忆。一直都奇怪为什么这么伤感的歌词，为什么所有人的版本都是那样欢脱的，这次好妹妹复刻回忆，展现出原曲本应当有的那种比较伤感的味道哈，这可能就是曲作者想传达给大家的味道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十七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城市的天空又低又暗，像蝙蝠的翅膀压住所有明天有希望的幻想。风车里音乐吵吵嚷嚷，我的这一扇车窗只想赶快回 一闪一闪的金光。 城市的天空又低又暗，像蝙蝠的翅膀压住所有明天有希望的幻想。风车里音乐吵吵嚷嚷，我的这一扇车窗只想赶快回就这样实现。这夜里这梦里还在舒和那里，在那里狮子一闪一闪的金黄，像灯笼照耀着幸福的光。在那里小河流长带领小溪潺潺，简简单单说着时光还很漫长。在那里 说这首歌曲真好听，只好空白告诉你说，这是谭维维在树河里，上次就是听冰姐的节目听到而且收藏的哦，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收藏很多好歌呀。谭维维在树河里，一首倡导低碳环保生活的歌。 紧紧拥抱着照耀的星光。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六位。好了，接下来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到第十六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二十位，萧亚轩，《幸福的地图》。 我要爱，就只为你放生。 第十九位，永斌 Ryan D， 发个定位。 怎么才能算存在？因为也在在，因为在在，太多人要来。 第十八位，张靓颖，无望。 愿无望当年，寻你多辗转，跋山涉水寻遍几世悲欢。 第十七位，好妹妹乐队，往事只能回味。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第十六位，谭维维，在树河里。 在哪里狮子一闪一闪的金黄，像灯笼照耀着幸福的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很强，一秒就会喜欢上这首歌的，叫做 Give Me Your Love， 来自美国的电子音乐人 Jim。 音乐刚开始就知道这首歌会无法停止了，有没有在听天聊天室当中也喜欢这首歌的朋友来举手哈、啊？是不是会发现在我们120分钟这档为你带来最棒汽车音乐的节目当中，汽车音乐会总有一首你的挚爱，每天呢都会锁定一首歌。哎，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哦，听汽车音乐会告诉我的，来来赶紧收藏一下，在我的车上也反复循环环绕一下啊，无法停止了吧。 Don't stop Give me your love 很棒的电影作品。好了，北京时间10:08，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哇，渐入佳境了，第二个小时。待会儿呢，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要来跟你说一说越野车上最有用的三大发明，想知道吗？不过先来听一首歌吧，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哇，这首歌曲真的不用过多介绍，《一生何求》，陈百强。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那可休？回头多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少个秋，寻遍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 苦斗，梦内每点缤纷，一消散那可收，一生何求，谁计较赞美与诅咒，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跑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illa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6，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是周二，来关注越野车，关注一下越野车的最有用的三大发明。首先第一个，车顶行李架。车顶行李架可不是只为了起到美观和装饰的作用，也不美啊，对于越野车来说它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开着越野车出去玩，会携带大量的物资，而这些呢物品呢想要通通塞进后备箱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帐篷什么的怎么塞进去呢？而车顶行李架的诞生大幅度降低了后备箱的压力，不但可以装备胎、汽油桶等等路上必备套件，也可以把自行车啊、折叠床这些吃住行所需的用品通通扔上去。不得不说，车顶行李架有效利用了车外的空间，提升装载能力，绝对是一个奇妙而又实用的发明。好了，第二个，涉水喉。开着越野车去探险，难免遇到一个比较深的涉水地带。就算现在大部分越野车已经提高了进气口的位置，就算越野车的底盘比轿车高了很多，就算最大涉水深度已经达到0.9米，快到一米了哈。试问哪辆越野车敢去大雨过后积水很深的北京立交桥下去笑傲江湖呢？总绝对没有啊！但有了涉水喉的辅助，再也不用担心放肆玩耍了，不用担心去放肆玩吧。0.9米算什么？1.9米都敢过，2米都可以哈。当然也要提醒你，爱上了涉水喉的越野车，也不能当潜水艇哈，千万不要开着它进河哈。勿忘，不是潜水艇，再有就是铁锹。之前呢，把铁锹排在第一位哈。那因为它是不折不扣的神器，也是唯一一个不用安装在越野车车身上的伟大发明。铁锹用途很多，大家知道了，可以种树、铲土，还能防身，跟越野车有关系的层面呢，那它就是挖车了。遇上脚盆不好用的地方怎么办呢？不用急，铁锹来帮你解决。除了自己累点之外呢，不耗电、不耗油、零排放、纯天然，还可以锻炼身体。基本上人人都会用，不用鞋，没有说明书，随身携带，非常方便哈。总有一天会帮上你的大忙。好了，幽默的阐述之后，接下来我们为越野车量身定做音乐，来解汪苏泷《王者荣耀》。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现在热血在发光，这金色的信仰，王者之剑的锋芒照耀了我整个脸庞，我在圣骑士殿上 宣誓过立场，誓死捍卫希望，默默守护战场，勇士之地的风霜，盔甲下面的脸庞，几滴热泪在滚烫，就世界上的锋芒，复兴着一股力量，荣光归来的杀伤，及时的精神，我要让敌人们都看你望。 勇敢开启理想世界，我用盾背负你我气节，我用剑击败敌人气焰，捍卫希望绝对不逃亡，我的心是刺咆哮猛烈，我的手气是撕裂坚决，我的父母叫神奇之烈，王牌骑士永远不陨灭，我用盾背负你理想，我用剑挥洒着光芒，盔甲下无畏的脸庞，他目光在发亮，永不背叛的信仰，骑士的名字共存亡，时的传奇在歌唱，战火下永夜的殿堂，谁胸膛在发烫，无声用光赐予的虚张， 王者不可阻挡， 不断往前走，我不停地走，和主宰是我们真正归宿的自由，我一生无后做困兽，我还有与我并肩同行那些队友，身上多少刀伤，热血都还滚烫，永不背叛王者审判，我们势不可挡，骑士的名字永存，为爱颤抖到黄昏，骑士铸造的剑气在我先歌颂前面， 我勇敢开启理想世界，我用盾背负你我气节，我用剑击败敌人气焰，捍卫希望绝对不逃亡，我的心是刺咆哮猛烈，我的手机是撕裂坚决，我的父母叫神奇之烈，王国骑士永远不陨灭，我用盾背负你理想，我用剑挥洒着光芒，盔甲下无畏的脸庞，那目光在发亮，永不背叛的信仰，骑士的名字共存亡，骑士的传奇在歌唱，战火下永夜的殿堂，谁胸膛在发烫，无声用光赐予的虚张，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父亲侧耳聆听山掉落的方形正义，猜不透掠过的弦外之音飘向哪里，恰似是无形化为流萤，漫不经心的音波澜不惊，最原始掌心相对的距离抓不住你，但夜红现代何时成花音乐，青字半开半掩，初心何见，清风拂过谁心弦，雨花中寻擦落笔时闲挂入梦桑前，周间你在身边， 之边，秋水夜晚转化作了滚滚尘缘，绕也绕不回原点，不知人缘哪里来的你情我愿，谁能懂得不知可否，别再对我的喋不休，又一个春花秋月，又过了多少个岁岁年年， 过去像昨天，手相牵，披一双飞天天穿，清风残月上离别，月中霜离更缠绵，如是就像半小前眼前，难掩红线待何时见， 旋律里编织着巨大的柔情，铺天盖地的照在蔚蓝的上空，随着逐渐变得嘹亮的小调和穿插在缝隙当中的轻快的拍子，古风和说唱的无间贴合，丰富却又不冗长，它极具辨识度的暗哑的这种声音温柔很到位哦，就像畅游在世间的清风吹过，干爽的同时又掺杂着一丝没有察觉的湿润。弦外音好听吗？这首歌曲你收藏了吗？好了，汽车音乐会接下来带出吴克群，也算是他的这首成名曲吧，将军令。2000年呢，是华语流行乐坛井喷的年代，也是吴克群出道的起点。2004年，25岁的他推出首张个人全新创作专辑，主打歌《吴克群》当中用模仿的这种方式哈，向偶像致敬，模仿刘德华呀、陶喆很多歌手，大家觉得哎，吴克群也挺有想法啊，还挺喜欢玩音乐哈 ，play music。我们来听听他的这首又是在 play 的歌《将军令》。 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我是个小兵，我绷紧了神经，在战场上拼命的听谁的发号司令，将军在微醺的方向分不清，西方人年轻他全都听，不同的肤色说不同的话语，的相同的节奏有不同的旋律，自己的文化由自己来说明，自己的舞台由我们自己定。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 请你安静点， 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将军最流行，他全身都冰冰，是西方人眼睛忘了自己现实归心，他满口 check out， 想叫他 get out， 我是个小兵却乐天出命， 在你的世界学你说 ABCD， 在我的土地对不起清楚话语。 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有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Hit me upI'll come and get you at the train station. Head down the 405 2 o'clock. I'd drop you off down at your grandparents. I'll park my car, say hi. And baby, tonight we'll have a good time. Forget all of our troubles, close our eyes and let go. I don't mind if we get our drinks on. Your mama may notLike it, but I sure as hell will. And when the sun goes down, we'll meet up by the bonfire. Baby, the moon's gonna be crazy, cause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Gather all of your friends, bring a bottle of gin, make the neighbors go mad, just doing what we do. We'll be dancing to songs from the oldies, swing from the treesLove how it feels by the bonfire, baby. The moon's gonna be crazy, cause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Morning come, we'll swim away our hangover and wash our sins away. Driving home, I'll let you DJ in my Range Rover. Oh man, I love this place. And baby, tonight we'll have a good timeForget all of our troubles, close our eyes and let go. I don't mind if we get our drinks on. Your mama may not like it, but I sure as hell will. And when the sun goes down, we'll meet up by the bonfire. Baby, the moon's gonna be crazy, cause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Gather all of your friends, bring a bottle of gin, make the neighbors go mad, just doing swing from the trees, bend all the rules, cause we just love how it feels by the bonfire. Baby, the moon's gonna be crazy, cause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And we all say,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by the bonfire.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Let's meet up by theBaby, the moon's gonna be crazy. Cause I think I'm in love with you. 真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你可以做着手边的事情，然后呢完全不用理会它，就让它在你身边这样萦绕着萦绕着，感觉手边做的事情都变得如此的顺利哈，顺畅，心情都会变得超级好，还有不知不觉当中，哎，在做饭的时候嘴角也上扬了哈。嗯，为什么拿这个举例子？因为做饭其实是我最讨厌的一件事情啊。不过伴随这样的音乐，我觉得我可能就会嘴角上扬了哈。来自挪威歌手 Peter 2019年的这一首 Bonfire， 曲调清新哈，歌词轻松愉快，他的声音也是那种干净治愈系的，实在是让人忍不住又想把它收藏单曲循环。来听听聊天室当中的好朋友们，你们都在哪里？有没有把刚刚这首单曲循环呢？来来来，可以找一下哈，来自挪威的歌手 Peter 的这首 Bonfire， 怎么拼呢？就是这样的 B O N F I R E Bonfire。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比如说接下来这首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是像飞车一样温柔的落日，我们的故事像一张白纸，也始终还没有开始。每当月亮倒映着星星时，像湖水一样 好开心哦，赖美云的恋与四季，歌词感觉就像是一篇充满温暖爱意的散文诗，每个段落都营造出了不同的场景哈。编曲上大胆地融合了民谣啊、 R&B 啊、电子等等多种元素，细节当中呢还加入了不少复古怀旧元素，比如听起来旧旧的吉他和钢琴声，类似收音机的音效的电子元素，让歌曲有了那种很醇厚的追忆色彩。确实这首歌曲特别丰富的编曲哈，前面你会觉得很平淡啊，然后后面突然又转换成 Bossa Nova 的曲风，总之就是这样的小调调，小清新，然后一击即中，又把这首歌曲收藏了吧。哎呀，突然感觉汽车音乐会为你放送的歌曲首首值得收藏。好了，今天收工歌交给波波组合，带来这首光荣吧。听歌之前同定和你相约，明天最当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就在北京音乐广播上午9点，我们再见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见。 感谢你给我的光荣，我要对你深深的鞠躬，因为付出的努力有人能懂。